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。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，不愿带走却越跑不去。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。